锵锵三人行，诸位见过文道啊，子东，就文道还没看过这电影呢。哎， 对，达芬奇密码真的是 现在可是北美票房独霸呀， 在香港也是现在是 打破记录 啊。 哎，我怎么在看之前啊，我在飞机上看一些报刊，内地的报刊，很多人表示失望， 对，一片痛骂，因为他选择这个首映呢是戛纳电影节，那是一个艺术的先锋电影的一个圣地，他在戛纳做首映，那很多人当然是以艺术电影的标准去评判他，那当然就会有一些不满意的。 但是问题是他就连一般的主流媒体的影评啊，像纽约时报啊这些都在骂，而且骂到一个地步啊，是什么事都拿来说一通了。比如说这个，我看纽约时报里面说这个汤汉斯啊，这头发长的这个样子太难看了，连这个都能拿来说事儿。你想想看，是每个细节都在挑毛病。 但是他的恶评反而引来他的票房越来越高，这个非常奇怪。 哎，我水平低啊，他们有人说看的中途退场，我怎么津津有味，一直看完两个半小时？ 你看过小说吗？ 没看过。 你看过小说吗？ 没看过。 那就你们俩啊，就是比较特别的观众。我跟你说，因为你要想想看，这个小说 5000万读者 全球。他原来这个索尼电影公司的计算是什么？我这5000万读者里面有3000万来看， 我就发了， 行了，就已经行了。所以呢，他原来就这个书已经太红，很多人都看过小说才去看，这时候你就会格外失望，就永远的，你会发现永远 好多人说好多小说里边的那个东西没有了。 对，你永远不可能找到一个电影，就是说改编自某个小说，而这个原来小说读者都会满意。你有没有发现这种电影是不存在的？ 那个刘芳刚才跟我说，他跟他妈妈一起去看，他看过小说，就觉得电影呢太像小说了，所以他没悬念。他妈妈是没看过小说，所以根本不明白发生什么事。我是没看过小说，但是你发现你也得全神贯注的看。 对 不对？你不能中间说去一下洗手间，你就回来不知道。 太多细节嘛， 太多信息， 太多。 他那个150分钟的内容压得很紧，所以你得动脑筋去看一个娱乐片。 是，我是觉得就是说，他不是说你比如像这个《铁达尼号》《泰坦尼克号》，他能有一个情感高潮，感动人落泪，他不是那种电影， 男女爱情， 他是这个一个刻意造作。但是呢，你得说呀，他造作的也真是一环扣一环，你只要注意看哈，砰砰砰，每一步都有变化，每一步都有变化，一直到最后看完。 但是其实他这套整个侦探的线索啊，情节，好人坏人，说实在话，我虽然没看过小说，我看电影过程当中我全猜到了，很早就猜到了这个女的可能就是耶稣的什么那个老师是什么什么，我其实按照他一般编剧的你知道 常规， 哎，常规我都能猜到。 对对对， 但问题是这个戏的高明的地方，他真的能卖的地方，就是说他这一套花销的东西还只是他整个这个东西这个外盒，他把这些东西全透完了以后，他里边有挑战性的这一部分才让你去思考，包括历史的解读啊，他你也不能真的当他历史去看，但是他也不是完全胡编的，他不是纯粹瞎编的，所以而且他这种对竞技的挑战性，对不对？所以这个才是人家走出影院，很多人舒服不舒服还在讲这个事。 我身为主持人，我非常敏感的就是他这个挑战的技巧，你知道吗？对分寸，你都 掌握。 因为为什么有的人会出戏啊？我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刻意造作，但造作的也很精密呢？你会觉得他都这就跟这个天主教廷之间的问题。你比如说，当那个爵士那个瘸子拄拐杖在讲这些事儿的时候，那么那个汤姆汉克斯时时露出不信怀疑， 就像他的角色， 没错， 对不对？他的那个瘸子啊，在讲那些事情的时候，他说可能是吧，有真的吧，是不是你没搞错？ 就我们就是那瘸子， 我没说， 他就是他武汉克斯， 阿宝就是那个耶稣的女儿， 对对对， 就是你明白吗？就是他这个里边啊，其实是一个刻意造作，而且把每你就我觉得这就知道什么叫计算。这就知道什么叫计算，无论是政治、宗教， 所有 种种说挑战禁忌，他并不，你当然你 最后还说回说耶稣，就算他有跟这个妓女有一个小孩，代表他就是人又是神呢、他最后还替他的形象谋，这也是他平常经常做的。 哎， 所以 对， 我一看我说这个是非常有。好 可以好好学习， 好莱坞啊也有政委，你知道吗？像他这个政治方面， 对 宗教方面这个分寸， 他也有领导要高 兴，很敏感。你比如说那个说那个什么团，天主什么事工团还是公事团， 主业会， 哎， 他要撇清楚说这跟梵蒂冈没什么关系， 对对对， 这是一个什么可能比较厉害的一个组织， 嗯， 哎，你看他处处其实注意，但即便这样了，天主教还是告他， 对， 还是 主业会也是很不满， 大家 其实我觉得要 号召人家不看，但是很多人还是看， 对， 我跟你说客观上宣传的效果从我个人身上看得出来，你比如看这个电影以及实际看电影之前关于这个电影的这个宣传云山雾罩，让我决定什么呢，把我一次次想看都没看下去的圣经我决心要完整的读完一遍， 再一次去巴黎的话那罗浮宫一定会再去， 梦回我的卢浮宫，不是我的卢浮宫了，就是哎呀我一看到好喜欢， 数一下多少块玻璃， 然后接下来呢我想去伦敦，我想去看他那个教堂 罗斯林教堂 啊， 你知道他曾经在法国北部的那个 castle 啊，就是那个 château 什么什么什么， 对，那个堡垒， 原来他的这个业主啊是一个香港人，在香港炒地产的，然后全世界买楼，好多年前买了法国的这个小偷，现在发了，现在他这个小偷啊，人家要去参观了，他就组织一个叫达芬奇密码之旅，住在里边是几千块的， 所以啊， 去参观，就这是一个中国老太太， 你说就为这部电影，这个卢浮宫它会增加多少游客？你看最后就到那个玻璃金字塔底下，那个、 哦、很多人， 那个石棺就在下边。 对， 很多人， 但是值得思考的是，他文化部门的这种政策，他法国人还支持， 他支持 啊。这个要是中国，假如说有人说在故宫下面有一什么地窖之类的话，咱故宫说他污蔑嘛。可是他是怎么？他现在搞了一个录音， 嗯， 叫 Tom Hanks 的话，你下次去罗浮宫啊，你可以买这个 Tom Hanks 的导游。 啊，声音导游， 他告诉你在里边发生什么事情，馆长在哪里被暗杀，哪一幅画怎么被移动， 对 什么？你说这又赚多少钱？这个罗浮宫也是。 所以你知道这事儿啊，闹得还要当时这个法国总统啊，希拉克还特别约这个电影的导演啊出来见面，因为他们说要借罗浮宫来拍片嘛，对不对？ 这是 国家国宝啊。然后这个总统说：“哎呀，要拍这个片很好，我支持。”本来就是礼貌性的东西嘛，见个十五分钟就算，谈了一小时，谈什么呢？这个总统还跟他们说：“你们拍片，这女主角找到了吗？找到了，找到了。我说你找哪一个？不如这样子吧，我女儿那个好朋友就是苏菲玛素， 啊， 我觉得她更好，然后大力推荐，还是这样的。 苏菲玛素是更漂亮， 对，更漂亮。 苏菲玛素 太老了，有点 骨肉，大家不大容易。 大家觉得比较难搞是吧？这么拖吧， 哎， 然后呢？所以你看，法国是很懂得用这个机会赚钱，伦敦也是，英国呢也在赚钱，那个罗斯林教堂。而且现在这个东西啊，还要出了这个游戏版了，电脑游戏版。所以你看，它是一本小说，一个作家，对，它带动了多少的东西出来，电影，然后各种相关的书、漫画，因为现在什么解读什么什么密码、纪录片、导演都发了，然后导游、博物馆，然后包括达芬奇他自己在意大利的那些拥有他的画的那些人现在也都发了，然后一片都没 有搞出来。只有牛顿是比较惨的， Apple 这是整个戏里面最可笑的一个Apple 这个是最笨的情节。作为假如在中国做电影，想想看我们能做什么，这么 搞到这个地步。 哎呦，我现在我看这个电影前前后后的这一切啊， 嗯， 我有一个感觉，我最近有句名言呢、啊、叫高深莫测的是艺术啊，无可奈何的是技术啊。我说的这个技术指的并不是你想象的技术，而是一个系统。你比如关于这个电影啊，整个的这个发行，整个的这一套啊，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啊，你比如不同国家之间或者不同地区之间哈，其实啊差的不是说一个导演的问题，或者说一个剧本的问题， 嗯， 它是一个整个的这个工业水平，乃至于整个的文化， 嗯， 这个里面你可以说到任何一个细节，包括每一个人的专业素质， 嗯， 包括技术水平，包括这个甚至是平常这个地区人他的审美经验， 嗯， 他的见地，他的见识， 你知道我们 一切的一切， 《清明上河图》里面也有密码，你知道吗？ 啊， 下次你们好好研究了， 哎， 真的。 嗯， 清明上河图 啊， 什么密码？ 去广告吧。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了。 对对， 哎，咱们先去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 Silly TV. Robert, a dramatic late night arrival. What can an old cripple do for you? I'm into something here that I cannot understand.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war, one that's been going on forever. The tech of pursuit is so powerful that if revealed, it would devastate the very foundations of mankind.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asked what would be worth killing for. Witness the biggest cover-up in human history. 其实徐老师你还甭说，我看我本来不信，看了这个电影啊，我想想啊，我昨天晚上想啊，以达芬奇这个人，他确实完全有可能在他的油画里留下一些什么，包括蒙娜丽莎，包括最后晚餐。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你想他这个死后他留下好多他自己写下的东西， 手稿。 这个人就喜欢怪里怪气，都拿镜子反着看，他用很多神秘的暗码来记载他的发明。那么你想这个人，你要说他在油画里隐藏一些什么秘密， 有可能 似乎也是符合他的性格的。 当年流行这个文艺复兴的时候，很多人书啊都流行这种写法，就是说我写了一本书出来，这本书呢其实底下还有一本书，真正的那本书你要怎么解读，你要懂密码。比如说因为拼音嘛，西方文字拼音，比如说我这个 A， 每次你看到 A 呢，它其实不是 A， 你要把它念成是 B，这么一个一个字顺位的延续下去呢，拖延下去呢，你就会读出另一本意思完全不同的书，而且是读得通的。文艺复兴的人很喜欢干这个，很喜欢，每个人都藏着一些什么东西。 当然我们假如现在在策划新的大片的时候又用到这种密码的，那就是又走人家的老路， 抄袭了， 哎，那就是不行。但是类似的路呢真是可以想想，就是它是一个成功的商业片，它商业片成功在哪里，我自己觉得就是它还是认真，他不像我， 谁不认真呢？ 我， 哎， 你不知道， 你说的对。 这中国呢，有很多导演呢，他们觉得就是说，我要拍一个商业片呢，那就是商业片，他的概念已经想好，我有艺术片。但是我现在就弄个商业片，让大家看 你要美女，我给你美女。 啊、你要什么？你要大？你要好看什么？那就是个商业片。所以他前提里已经是我是放下身段来赚钱的了。啊，我放下身段来赚钱，我这个不是为名，我是为利的了。因此呢，那个剧本啊，什么东西可以编的了。因为你们反正是看商业片的人，都是一般的人了，你们不会那么讲究了。所以他的你为什么有些花了那么大的本钱做那么大的布景，弄了环境这样，但是在剧本上这么粗糙，很搞笑的东西会出现，就是因为我觉得他骨子里在想，这是商业片。他不像人家那些人呢、啊，他是商业片当作艺术片来做的，他做很多严肃的东西，就是说他很多玩的娱乐的东西背后，他还真的对你实际的东西有点挑战。那你要翻翻中国二十四史，翻翻中国文化，值得挑战的东西多的是，更不要讲现当代 历史资源， 更不要讲现当代，对不对？那番禁忌的东西也多得很。 对， 就是说你怎么样很认真的下一番学术功夫，虽然他学术成就我们不能去讲，但他下过一番功夫。 对，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流行小说，我发现我有时候我看一些外国，他们有些专门教人怎么写作的班，对不对？教人写，而且是教写通俗的东西，有这种书，有这种手册，你会发现、啊、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比如说你要写个爱情小说吧，你要写恐怖小说，你要写个什么小说，这些书或者这些导师啊，会教你第一步先做 research， 先做研究。 嗯， 那么这个研究呢，你比如说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就觉得很莫名其妙，你比如说像中国如果有流行作家， 写通俗篇我还做什么研究， 就是说我要写一个爱情小说，我要写一个恐怖小说，我们觉得作家就是关在房子里面虚做的， 然后当 用做研究。 当初武则天张艺谋就请了几个作家，每个人写个武则天，那几个作家书童啊虚兰啊，他们全都不知道，凭自己的印象脑子里天马行空的写出来。 对 你为什么不找一个研究武则天的专家来写一个什么东西呢？ 对，没错， 打个比方是这样。 你比方说像这个丹布朗啊，达芬奇小说这个密码，这个原来小说作者，这个东西虽然很多虚构，很多错误的东西， 可他有真的， 但你看得出来他是做下过功夫的，他是下功夫的。他说的那个城堡是真有那个城堡。他说那个玻璃有那么多 其实也 有的 是 对 是 他是下过功夫的， 还是有点像锵锵三人行，就是云山雾罩胡说八道，但是呢说起来也是言之有据， 谁解其中味、 总是有一个多少有个根据。 对要有这个的。因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有趣的地方是，比如说你看好莱坞他们美国拍电视剧啊跟我们都不一样，你比如说看他们拍那个白宫啊 West Wing， 拍一些的这个比如说医奥这个手急诊室或者那个 CSI 这个犯罪监证科，他们拍的很仔细，他们那种都是好看的地方，因为有实感，就你明知道是假的，你明知道是虚构的，但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真的， 哎， 这很重要。 我跟你说，这就跟撒谎的诀窍一样， 嗯， 你的九分的真是为了那一分的假， 对， 哎， 对。 你现在的大家都是一分的真九分的假， 哎，对对对对，那就变态了。所以你说这个就对了，现在的我们的流行小说，我们的流行文化就是水分太多，就是没有人仔细的去在这个知识上面啊下过功夫，很多人以为搞通俗的小说搞通俗流行文学艺术啊什么的就不用做研究不用搞有知识准备，这是错的。你比如说像看香港，我觉得香港是整个现代中国娱乐文化工业的其中一个范例，范例在什么地方，就是它完全没有知识基础，我们的电视剧我们的电影我们的小说啊，除了金庸以后之后的我们的通俗流行小说完全都是自己一个人瞎胡闹虚构，一个电影的剧本呢是一个可以， 所以香港的好处就是有创意。 你是夸他呢还是 骂他？ 骂他啊， 对，他有时候会有好东西 有创意， 对，但有时候那个 李华写亲子最后法海变同性恋， 你灵光一闪啪会弄个好东西出来，那么你就要量要大，就是说我要拍100部烂片里面可能有7部有很有创意的好东西，但其他93部都是烂的。 所以啊，我为什么说这是个精密计算的系统啊，就是这个玩意儿，哎，它得赚钱，它得有多方面的效益，我得想到这里边是个多么复杂的。你看为什么我看这个电影我也觉得有意思，可是呢常常会跳出来，因为它不是那种特别激动感情的嘛，跳出来的时候我这老在想，我都能看出来它这个，我觉得它每一个细节都 用心 用心计算， 对， 多方考虑，然后弄出一个什么东西，而且他得考虑 全。越看越觉得自己像汤派， 是吧？ 来，不是你还甭说，这玩意儿什么看出来是什么？你知道这个最近，我在北京见这么一个台湾的一个文化人啊，这老师呢说话一庄一邪，我不知道他是开玩笑还是说真的啊。他就说他老婆他太太。哎，信基督，所以呢要他呀也看圣经，他就真的就看，结果他说他看出一个东西来。 怎么了？ 他说这个大陆这个地方啊很可怕，他说因为圣经里啊讲到说是什么末日来临的时候啊有很多特征，其中一个特征是什么呢，人与人之间互相都叫老师。我跟你讲， 大陆的地方很可怕。 这么，我现在就有点不敢管你们，叫先生好了。我还想起啊，他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这个《首楞严经》这个佛经里边，的确也有说过，说到这个末法时代啊，这个也有一个特征，叫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就说自称老师。 对， 说法的人 都是老师， 教你的人满街都是老师，像恒河子里的沙子那么多。 对， 孔子早说过了，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嘛。 对， 但是 三人行必有我师。 对呀、啊，咱们节目是孔孟的正道。 对对对， 我们这样把师的帽子拿掉，我们就是帅。 对， 是有我帅。 师的帽子一去掉是帅，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必有我帅， 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哎，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按说咱们这个中国人人都是老师，水平应该很高， 对， 是吧？我也想问你们看这种电影哈，我这些在想中国电影要不要搞这种大片儿？哎，这是咱们概念当中的大片儿，这是不是条路？还要不要搞下去？你们两位见解如何？ 如果现在这个世界的趋势来看，这个文化产业啊，它的发展就是往这条路。就是你是必须制作出一个大片，这个大片而且不只是电影，其实现在的电影公司啊，它拍片，因为电影公司早就不只是电影公司了，它还是个庞大的媒体集团，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要想的是，我如果拍部大片，它不能只是个电影，它一定要连带着很多东西，说不定过两年它能够变成个连续电视剧，我得往这个方向发展才能够搞得起来，那么这是能够带动庞大的工业，带动很多的就业机会，所以我觉得这是必经之路。 我自己的看法是两个，第一呢，我觉得这部片子的严肃性，它的娱乐片的严肃性跟认真， 要这边的 值得学习。 对， 第二呢，我虽然夸了很多这个电影，但是归根结底我是非常失望和迷茫，因为我发现 整个世界就像我一直讲过，是朝着我不相信的方向在发展。 嗯，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比他好的文学， 嗯， 大家不会那么去看。 嗯， 大家看的是整个戏没有一个人物是有内心矛盾的。 嗯， 没有一个谈得上有性格发展的。 嗯， 全部是由情节构成的， 嗯， 再加上半生不熟的历史，非常杰出的商业炒作。可是它不，绝对不是上层的文学。 那当然， 大部分世界上的人都围着绝对不是上层的文学，这就是我在为他高兴，我包括自己我也为他高兴的时候，我另一方面很悲观的。 哎，这就末世降临了嘛。 对， 人类独 我之落伍了， 都像落伍了。 你是徐老师吧？ 你放心吧，八十年代不会来。 但是呢，我还要帮他说一句话啊，就是虽然你这么说，但是要想到现在这个优秀的文学啊，真正上好的艺术作品的确很少人欣赏，但是呢我觉得它至少要比什么好呢，它是一个